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哲学，等待我哋去发掘。无论系几时，我哋都可以喺别人嘅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佢嘅乜都有金句系。 大家好，我是纪文凤 Leonie， 我的金句呢是见好就收。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缪代表作之一。 鼠疫可以令到某些人提高威望，但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和懦夫才会放弃斗争。 声音演绎卢伟力，有声好书鼠疫，星期一至五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8日，电子消费券发放详情本月下旬公布，料七月接受登记。 新增七宗确诊，一宗属本地个案，感染变种病毒女生姐姐确诊。 唐英杰案控方要求新增交替控罪，法官批准。 匈牙利或就复旦大学在布达佩斯设分校举行公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是6月8日的朝头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同大家见面。早晨，我是萧乐文。讲下有关于今年2月财政预算案就已经公布了，说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一些新来港人士都可以有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昨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在立法会那里讲到，消费券就是7月之内开始登记，最快今个月下旬公布一些详情，包括一些登记的手续和发放的安排。现在就跟4间的储值支付工具商是测试紧系统的。这4个是包括什么呢？就是有支付宝香港、八达通、Tap and Go、拍住相和这个WeChat Pay Hong Kong 的。那就可以在这4个的平台那里去揀去收这笔电子消费券的。有些消息就说就政府就暂时暂定是在7月4号或者5号是开始接受这个电子消费券的登记申请。那他现在呢这些平台究竟那个整个系统啊准备成点呢，测试成点呢，又有嚟緊有啲咩准备好呢，咁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呢同我哋倾下嘅。有支付宝港澳台地区总经理李永思，早晨。 早晨，萧生你好。 早晨，李永思。讲下而家消费券话七月就登记，即系都唔系好耐，仲有一个月到啦。咁啊，嗰啲详情啊或者准备成点咧，睇你哋嗰个嘅即系收费平台嚟讲。 系，系啦，我哋都积极配合紧政府啦，吓呢个月都做紧啲测试啊，都积极准备紧。咁啊，即系至于当然你话正式话几时去登记、几时发放，我哋都系等政府最后公布啲细节啦。 嗯，各位观众听众，如果对于讲到这个消费券啦，5000元对于而家话分期，但未必话分5期，当初讲话分5期啦，亦都唔会一期咁过啦。咁你又点睇咧？欢迎打你1872311，1872311。你哋嘅准备都系暂时喺个系统嗰度啊。不过都可唔可以讲下阿李永思讲下，即系而家如果市民系要点样做先可以攞啲笔钱咧？系咪要做一啲登记？登记咗之后要点样先可以落到去佢哋嗰个你哋支付宝嗰个户口嗰度咧？又 系系。咁就因為其實而家都未開始正式登記啦，咁啊所以即係當政府話宣布幾時登記之後，而去開放之後咧，咁我即係理解都會係政府統一個官網度去登記嚇。咁到時就話喺通過政府個官網啊，咁去登記核實身份之後咧，咁就市民就可以選擇去用邊一個帳户去收呢筆錢。咁如果市民話希望用 Alipay Hong Kong 嚇呢個錢包去收錢的話咧，其實到時咧就會喺嗰個網站度去輸入翻佢自己 Alipay Hong Kong 嗰個户口入邊嗰個特定識別號碼，咁咧就會之後咧政府嗰筆錢就會自動打落去呢個 Alipay Hong Kong 呢個户口噶啦。咁所以都過程都非常之簡單嘅， 咁當然啦，你去登記之前，即係一定要有一個 Alipay Hong Kong 嗰個帳户啦。咁所以咧，就如果已經有，當然好方便，到時就係輸入翻呢一個特定識別號碼就得噶啦。但如果仲未有嘅市民的話，亦希望可以試下玩的話咧，咁就而家就先就會開咗 Alipay Hong Kong 啊呢個錢包嘅一個帳户啦。咁好簡單嘅啫，你有部智能手機，同埋去 App Store、Google Play 去 download Alipay Hong Kong 或者搜索支付寶香港，咁呢個 app download 咗。基本上用有一個香港嘅手提電話號碼，咁就可以註冊噶啦。 嗯，有冇話登記咗之後，我幾耐先至攞到錢落去我嗰個即係電子錢包入邊咧？同埋我電子錢包，如果我真係本身有呢個户口嘅，我有啲錢喺度，同電子消費券呢一啲錢，因為可能有限期要用噶嘛，係咪又會分開定點嘅咧？ 哦，係，即係至於時間點咧，我哋都係等政府進一步嘅。公布啦咁、 即系攞咗登记咗之后几时攞？ 陈茂波都话咗系佢六月中下旬应该会公布啲 detail 啦吓。咁、但系系啦，咁又系可以嘅喺我哋嘅钱包入边咧，就会将嗰、那个平时我哋嗰个余额吓，将同埋呢个消费券嗰个金额咧系会分开处理吓，因为始终即系消费券嗰个金额嚟话，我哋都要根据翻政府一啲指定嘅商户用啦，系咪合资格商户啊？系咪同埋消费类别吓？咁、所以咧呢两笔钱系会分开去计算。 头先我话即系，譬如喺个系统度登记咗，再去到个你哋个电子钱包攞到钱嗰、那个中间隔几耐，嗰、那个都要等政府公布嗰、那个。 哦，系啊，系啊，呢、這个等政府公布，因为佢登记期同发放期好似应该会即系有个时间分拆开 嘅。嗯， 系啦。 咁譬如頭先講到話分開兩嚿錢啦，喺個户口入面，即係有一嚿就係消費券，有一個就係我本身用開嘅錢。咁我到時消費嗰陣，我都可以係揀我係用電子消費券啦，定係用自己嘅錢？可唔可以我譬如一餐飯咁先計啦？我係部分係用消費券，部分係用本身嘅户口嘅錢，或者甚至用現金咁，得唔得嘅咧？又 其實而家我哋嘅處理就當然係可以俾個用户去揀用餘額定係。即係餘額或者佢其他資金渠道啦，因為而家喺 Alipay Hong Kong， 即係除咗你用個餘額的話，你其實可以直接喺你個credit card 度扣數啊，係咪？或者銀行帳戶扣數嘅，係咪？咁咁所以市民喺支付嗰陣時就可以選擇話我用消費券定係唔用消費券，呢個係可以嘅。 可以輕易咁查到我自己消費券剩翻幾多個應該。 哦，可以嘅，可以嘅。所以我哋嗰、那個整體個 app 嗰個設計啊，個頁面咧都會令到市民好簡單咁去就會係 click on 你睇消費券，就會睇曬佢而家剩翻幾多錢啊，同埋佢之前用過嗰啲交易全部都一目了然嘅。 係，因為咧我見而家咧政府就話消費券嘅適用範圍咧就係啲本地嘅商户啦，包括一啲實體同埋網店啦。咁但係就話原則上消費券就唔可以用喺啲政府收費或者海外消費嗰度嘅。而家支付寶係咪可以分到邊啲係海外消費啊，或者邊啲係政府收費就唔可以用支付寶去俾錢？係咪可以有個咁嘅限制喺度嘅會？ 哦，我哋係完全可以做到呢件事，所以我哋都會配合政府，就係即係最後佢公布啲規則，基本上我哋就話啊，邊啲係合資格，邊啲唔合資格，我哋都可以區分出嚟咯。 搭車嗰度咧，因為我見就話，亦都唔適用喺嗰啲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下面嘅交通開支，即係包括譬如港鐵啊、搭巴士啊等等呢一類啦、渡輪啦、啊。咁但係我而家見支付寶喺港鐵、渡輪都有啲收款機喺度嘅喎，咁到時係咪都可以用到支付寶俾錢？定係其實呢啲地方就唔用得咧？ 交通工具我哋其實都密切期待緊，即係政府嘅最後公布。所以你話具體邊啲得邊啲唔得，我諗政府應該就都會遲啲公布細節嚇。係。咁啊，係啦。 你哋期唔期望有咧？如果喺交通工具嗰度， 咁我哋希望都係當然啦，即係越多嘅商户地方用到，當然方便市民啦。 我見有個限制咧，就係關於嗰啲消費券，之前啲人都提過話，可能有套現嘅問題，即係譬如而家有啲商户咧，買完件貨之後咧，可以喺一定嘅時間或限期之後退翻嘅，退翻之後就可以直接攞翻錢啦。咁如果用消費券嘅話，會唔會造成一個套現嘅問題咧？咁呢個點樣解決啊？又 即係首先我諗我哋都會係限制一定係消費嘅類別啦，如果你話啊純粹轉帳嗰啲，其實就會即係唔可以用消費券啦。咁至於你頭先講到嗰啲行為咧，咁我哋本身即係系統都有好多呢啲風控嘅一啲基建嚟講，可以去detect 到嘅。咁所以到時我哋即係如果有啲咁嘅懷疑啊，都會做一啲相應嘅處理咯。 即係咪會直接？譬如我有啲人真係要退翻件貨，譬如我買完件衫，我今日唔啱，再聽日去退翻，咁嗰嚿錢就會退翻入我個電子消費券個户口度，會唔會係咁樣咧？ 哦，即係如果係一個正常交易退貨，咁當然嗰啲我哋都會即係正常咁處理翻退翻佢啦。 只不過我哋都係查詢到，如果係即係啲套現嘅行為，咁我哋可能要再多啲一啲去調查咯。 嗯，整體就住今次電子消費券，亦都話用到四個平台，包括你哋啦。喺商户或者市民方面嗰個宣傳又點啊？有冇見到呢段時間多咗商户係用你哋個系統噶嘛？ 有啊有啊，其實即係自從政府喺四月中嗰時公布咗我哋四間運營商之後，其實嗰個喺商户嘅積極性係即係增強咗好多啦。咁所以睇到即係呢一個零月都好多商户嘅查詢，同埋佢開始即係裝機啊，係咪去接入支付寶？咁都好多謝大家支持啦。咁所以其實都會睇緊嗰個增速都快咗好多，尤其是咧我哋即係特別去為一啲中小型商户推出嘅產品，就係喺呢個商户碼嚇。其實商户碼好簡單嘅，你基本上唔需機嘅嚇，就可以即係申請用一個二維碼去打印一張紙，都已經可以收錢噶啦嚇。咁嗰個就完全冇裝即係裝機嘅啲成本啦。咁所以睇到個商户碼咧，其實喺過去嘅一個零月咧，我哋都多咗好多嘅商户去接入。咁我睇到五月底，其實睇到平均一個月嗰個增速量都超過23%，230% 一個月咯。 個零月內係啊， 個月增 長係超過咗230%咯。 有冇睇到通常係啲咩商户？ 呢個商户碼嚟講就真係簡單啦嚇。咁大家打個電話去熱線或者去我哋嘅官網度申請。基本上咧，由而家開始到消費券期間咧，我哋都會減免費率咯。 嗯，但通常係啲咩商户？係咪到係啲實體店多定係網店啊？呢多咧？ 其實兩樣都有，但係實體店為主啦，呢啲都係 嚇。 咁所以好多啲中小型啊街市啊小市多啊等等啊嚇，咁嗰啲都會係比較普及咯。 嗯，就住市民咧，有冇啲咩方法再去叫佢哋用多啲你哋個平台去用啲消費券咁啊？ 當然會啦。咁我哋即係首先我哋就本身我哋都成話因為即係阿里巴巴 Hong Kong， 我諗即係對如果你尤其是消費券嚟講對市民嚟講個利益點喺邊啊？咁因為始終我哋錢包嚟講就冇咁多啲上限啦，即係你話大額消費啊，即係唔會有2000-3000蚊嘅限額咁啊，你可以一次過去買啲大件物品，咁呢個好方便啦。咁都我哋嘅喺一個商户嘅接納程度係都喺香港超過10萬嘅商户都已經受理緊阿里巴巴 Hong Kong 係咪？包含好多。無論線下嘅一啲大嘅一啲連鎖店啊，同埋一啲線上嘅一啲網店，係嘛？所以我覺得喺能使用嘅場景都非常之廣嚇。咁係啦，又好安全啦，係嘛？因為你一個帳户嚟嘅，好似你如果真係咁唔好彩跌咗個手機，其實你隨時可以打嚟凍結你帳户，咁入邊啲錢你消費券又會唔見咗嚇，咁所以都比較安全嘛。咁最後咧，當然我哋都要推出好多好多嘅優惠嚇。當然我哋都係積極籌備中嚇。希望就話到時就會係我哋自己平台都會出一啲優惠，同埋聯動到我哋好多嘅商家一齊去俾好多嘅優惠券嚇。希望就話令到市民如果用阿里巴巴 Hong Kong 的話咧，就優惠加優惠。 Okay， 跌上跌 咁咯。好啊，唔該曬李詠詩同你傾到呢度。啱啱講到嘅平台咧就係 Alipay Hong Kong 啦，咁即係李詠詩就係支付寶港澳台地區總經理嚟嘅，講到其中一個電子平台嚟緊收電子消費券嘅時候一啲嘅情況啦。咁另外八達通方面咧都係一個嘅其中一個嘅儲值支付工具係可以用到呢個電子消費券嘅。請一位嘉賓，有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營業及事務總監李玉兒，早晨。 系、hey，hello， 你好， 早晨李玉儿，系啊，不如讲下你哋嗰度又点样，即系啲市民点样登记咗之后，可以喺八达通嗰度用到啲消费券啦。 哦，其实好简单嘅啫，到时咧，如果系登记嘅时候咧，咁市民就喺政府嘅中央平台嗰度啦，去登记去用边个支付工具啦。咁去登记用八达通嘅话咧，咁系只需要登记嗰个八达通卡嘅号码咧，就已经可以。OK 噶啦，咁就然後跟住到時候咧，派消費券嘅時候咧，咁亦都係會派翻落去嘅，八達通卡度嘅。咁無論你係攞住實體卡又好啦，或者好多客咧，其實而家已經咧係將張卡咧係放咗喺個手機度嘅。譬如係講緊 iPhone 啊、Apple Watch 啊、Samsung 手機同埋華為手機等。咁所以咧一樣咧，其實係手機八達通卡咧一樣係可以係攞到消費券嘅。 嗯，即係所以就唔一定話要個人八達通先攞到。 唔需要，其實市民唔需要再特別去做任何嘢噶，因為咧相信幾乎咧全香港人咧都一定係有八達通卡噶啦，咁所以咧去用翻佢自己用慣嘅八達通卡咧，就已經係可以去登記噶啦。 咁所以佢登記咗之後，又頭先俾咗張卡個號碼咧，就自己入咗筆錢，即係嗰個消費券落去張卡嗰度啦。我見有啲又話要去港鐵站啊，或者便利店嗰度再去好似攞膠樽咁樣拍卡，嗰個又點樣㗎？ 嗱，因為我哋都係方便市民嘅，因為如果係用實體卡登記嘅話咧，咁佢去翻而家係攞交通補貼嘅渠道，咁其實就包括咗喺好多港鐵站啦，咁喺個交通補貼機，佢每個月咧係都會去攞翻個交通補貼嘅。咁同樣到時派消費券嘅時候咧，佢一樣係可以喺個交通補貼機嗰度咧係攞得到個消費券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仲有係71啦、Circle K 啊，同埋喺惠康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嘅點啦，係可以俾市民好容易攞到。咁但除此之外啦，如果佢係用手機嘅，咁有我哋嘅手機 app 咧，佢其實就唔需要去呢啲實體嘅站嗰度嚟到去攞個消費券嘅，佢可以係通過我哋八達通 app 咧，去拍個卡喺手機度咧，已經可以攞到噶啦。咁如果佢係手機八達通卡就更方便啦，因為咧張卡已經坐咗喺個手機裏邊啊嘛。咁所以到時去放呢個消費券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只需要喺手機嗰度一撳咧，就已經係攞得到噶啦。 因為而家啲消費券可能都話唔止一期咁派啦，咁到時係咪要登記幾次，定係登記一次，到時就自動譬如手機嘅八達通就自己分幾次咁攞到或者去便利店拎嘅話就分行去幾次咁樣就拎到噶啦，即係唔需要登記多幾次噶嘛，唔係？ 唔需要，一次登記嘅啫。一次登記，咁然後就跟翻到時政府去發布，譬如佢係分幾多期牌嘅，係咩時候可以攞到呢？咁其實市民就已經可以攞到噶啦。咁係只需要登記一次嘅啫。 八達通有冇話分唔同嘅户口分翻開本身你自己八達通啲錢同埋個消費券入面嘅户口嘅錢，有冇咁分嘅？ 我哋冇咁分嘅，咁亦都係俾市民可以好方便咧，靈活咁樣可以用到消費券嘅。咁嗱，我哋雖然冇去劃分到啦，消費券入咗嚟，咁其實係等於好似一個八達通裏面嘅金額一樣啦。咁佢照樣可以去消費，可以去用嘅。咁其實我哋好清晰咧，係會將所有納入喺消費券範圍嘅交易咧，其實可以係好清晰咁樣分到出嚟嘅，咁亦都可以列明咗，譬如使咗幾多錢喺乜嘢商户嗰度，咁其實係邊一啲係消費券嘅商户嘅交易等等咧，咁其實係會好清楚咧，係可以通過亦都係不同嘅渠道啦嚟到可以 check 得到嘅。咁當然最方便嘅咧就是通過手機 app 啦，咁就係可以已經係睇到曬即係所有嘅交易記錄同埋佢用咗消費券嘅金額幾多等等。咁如果唔係用手機嘅話咧，咁其實佢亦都可以係通過網頁啦，同埋係熱線啦，亦都可以係查得到嘅。 即係雖然冇個户口，但我可以分到，我可以係上網嗰度查到我消費券仲有幾多錢剩咁，係咪咁嘅意思？ 可以，係啦，你用咗喺邊度，使咗幾多，係喺消費券嘅範圍裏邊嘅，咁同埋係啦，你仲可以有幾多錢用？所有呢啲咧都會好清晰睇得到嘅。 但係譬如一個長者未必識得即係網上面睇得咁叻啦，呢啲嘢去便利店可唔可以問到呢啲咧？ 便利店佢就唔会有呢啲记录啦，咁不过咧喺佢可以打热线上嚟问都得嘅。咁所以我哋都係有唔同嘅渠道啦，因為始終全香港市民嘅事啦，今次係咁，所以咧係講緊，譬如係我哋都會照顧到，譬如長者有啲唔係太真係識得用智能手機或者係用一啲新嘅程式嘅咧，咁其實都有唔同嘅渠道可以方便到佢咯。 咁所以譬如八達通頭先講到咧個户口雖然你上網可以識別到消費券剩翻幾多原本剩翻幾多，但係舊錢撈埋一齊用嘅時候咧，我譬如我要去消費嗰陣，我係咪需可以同嗰個店員講話我先使咗消費券的錢先，是不是可以這樣分到出來呢？ 其實都沒有這樣的需要，因為呢我想今次消費券即等政府公布詳情啦，但其實基本上呢涵蓋的範圍都很闊的，所以你說是零售啊、服務啊等等那些呢，其實都已經是會包入在消費券裡的，所以其實市民也都不需要特別說我要去記住我是今次是哪一度是用了這個消費券咯，所以這個是即我覺得都給到市民是更加靈活的，他可以是即其實他好像他日常消費一樣呢，基本上那裡的商戶呢已經即其實在個消費券裡應該都是涵蓋到的了。 因為消費券和他一般在八達通譬如嗰個額咧係有分別嘅嘛，譬如消費券係限住你幾時用嘅嘛，而家話可能有一個嘅使用限期啦咁，但係如果唔分兩嚿錢嘅時候，會唔會有可能令到我消費券啲錢因為耐咗，咁就過期冇得用咁，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咧？可能？ 因為剛才提到了，因為很容易你可以是通過個手機 app 和其他渠道都可以 check 到你消費券應用的情況的，所以我相信就即都不會說是會不會用不切，或者到時的時候會是用不完呢，因為亦都其實涵蓋呢那個服務範圍都應該是非常之廣咯，所以呢其實在日常生活之中呢你已經是一定可以應用得到的了。 即我想搞清楚可不可以在個八達通那裡選擇我是用消費券和不用住消費券 券先，可能我留去某一啲地方，留某啲商铺多啲优惠嘅，先至用消费券，咁就比较难分到，系咪？ 系喺个设计上就系、是、唔会系咁样分发嘅，咁、所以就即系消费券嘅金额咧，就放咗入去八达通卡度咧，其实佢就系等于好似你银包有几多钱，你就可以去用咯。 头先亦都同Alipay嗰边问到咧，关于因为而家咧就话啲消费券咧就唔可以用喺啲即系原则上咧唔可以用喺啲海外消费嘅同埋政府收费嗰度嘅，呢个系八达通嗰度又分唔分到呢样嘢？ 分到嘅、一樣我哋因為、其實都係跟返、政府佢嘅指示啦，咁譬如邊、一啲商户係納入喺個消費券嘅範圍嘅，邊一啲係唔納入嘅，咁其實我哋係可以跟返我哋一啲嘅、商户嘅 ID， 其實我哋可以分咗出嚟嘅，咁、所以點解頭先提到就點解可以亦都俾我哋市民好容易 check 得到，其實佢用咗幾多錢係消費券啊，剩返幾多錢啊等等，咁所以、一樣其實係分到嘅，咁所以亦都係如果剛才說是一些不包括的一些商户，其實就會已經是、就是、將它是、卡了出來，他們就不會去計算 了。李慧儀，因為時間差不多，如果答半之後稍後跟你問多一陣好嗎？ 好啊， 一陣轉頭再打給你，麻煩李慧儀。李慧儀就是、八達通有限公司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營業及事務總監來的，跟我們講到有關於消費券的情況，你又怎麼看？歡迎打你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者复制煽动刊物，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10条，控告一名17岁少年同埋一名45岁女子。案件将会喺今日下昼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說，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人員深入調查之後，前日在深水埗和港島西區拘捕兩人。警方過去3日分別接獲3名市民的報案，表示在網上租遊艇的時候懷疑被騙。警方說，事主在一個社交媒體見到提供遊艇出租服務的貼文，其後透過電子付款平台分別支付6000至15000元不等的訂金之後，對方失去聯絡。初步調查顯示，騙徒使用同一社交媒體帳戶和收款帳戶，相信是同一詐騙集團。有關帳戶大概在1個月之前開始運作，貼文以豪華設備、水上電單車同埋都會美食作招來。警方將案件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去處理，暫時未有人被捕。廣東新增10宗新型肺炎本土確診病例，全部來自廣州，另外有9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廣州4宗、深圳3宗、佛山同埋湛江各有1宗。廣州為有效阻斷疫情傳播，避免人群聚集，即日起關閉全市中高風險以及封閉管理區域的農貿市場，全市餐飲場所、醫療機構等重點場所進入之前需要掃描健康碼。另外，廣州市衛健委呼籲市民，若果近期到過中高風險區域或者重點場所，接觸過陽性病例和密切接觸者的民眾，需要向社區或者單位報告情況，立即到就近的檢測點檢測核酸，3日之內完成2次檢測，配合做好流行病學調查工作。在北京，反外国制裁法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现时要求保密，星期四下午会议闭幕之后才能够公布细节。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灵一点疫苗专线，欢迎听众致电健康热线，有医生即场解答有关接种新冠疫苗的疑问。星期二将会讲解肾病病人、器官移植捐赠又或者受赠者咩情况下适合接种疫苗。 健康热线18723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1年6月8日，电子消费券发放详情。本月下旬公布，廖七月接受登记， 新增七宗确诊，一宗属本地个案，感染变种病毒女生姐姐确诊。 唐英杰案控方要求新增交替控罪，法官批准。 匈牙利或就复旦大学在布达佩斯撤分后举行公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电子消费券，七月就登记啦，而家预咁啊，嚟紧会有一啲详情公布啊，话今个月后期啲嘅时候，咁啊就话，亦都政府咧而家同四个嘅储值支付工具商咧系测试紧个系统嘅。头先就同咧八达通嘅代表咧系倾紧，咁啊继续同佢再倾多阵先。有八达通卡有限公司营业及事务总监李玉仪。 系 ，hello。 系李玉仪，头先咧有啲听众听完之后咧都有啲疑问，不如而家电话旁边咧有王女士啊，不如等佢直接问你啊。王女士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王女士，你系咪有啲关于电子消费券同埋八达通嘅嘢想问啊？ 系啊，因为我本身咧我系有做自动增值嘅个八达通，咁我想问一下，头先我就系听到话佢唔会分噶嘛，咁我成日好多时我譬如搭巴士啊或者买嘢咁样佢。付咗钱嘅时候咧，佢会自动跳250蚊俾我嘅。咁如果到时我唔系想用嗰250蚊，我仲想用消费券嘅时候，咁佢识唔识别得到呢？ 好，呢、這个李玉仪可唔可以解答下？ 好啊，王女士啊，其实呢嗰、那个自动增值呢佢系会系譬如当你个八达通卡你嘅钱用晒或者去到呢系唔够钱俾最后一次嘅时候呢咁佢先至会去帮你充值嘅。咁头先提到就话啦，如果到时呢你消費券去派咗錢落去你嘅八達通度，咁其實你就係可以係用曬嗰啲錢先嘅。咁到係真係用完啦，咁其實先至係到除非係嗰、那個八達通卡裏面咧已經個餘額已經係用到唔夠錢或者係用到零嘅時候咧，佢先至會去再充值咯。 嗯，呢、這個黃女士解唔解答到？ 係，我又想知道嗱，譬如假設政府係派三個月啦，即係三個月裏邊用曬呢5000蚊，咁我即係我係即係。要在这三年用三千元之后呢我再用的时候呢他一付钱的时候才会自动增值的。即是你们会是做到这件事的。 是啦没错没错。所以因为你 跟银行那边讲返这样他们会不会知道的呢 哦，唔需要噶，唔需要噶，因為咧，其實自動增值嗰個設計咧，佢都係當你個卡嘅餘額咧係用到冇嘅時候咧，佢先至會幫你充值嘅，同埋咧係每一日咧其實只係會充值一次嘅啫。咁所以頭先提到啦，因為如果錢你喺個八達通卡度已經有錢喺度啦，咁你一路用咯，係到你真係用到冇嘅時候咧，其實佢先至會幫你充值咯。咁所以就唔會有頭先你擔心嘅問題啦。 OK， 好啊，劉女士呢個傾到呢度。不過李玉兒反而有另一個問題想問，因為咧而家話電子消費券咧傾向就係唔會喺嗰啲交通公共交通計費用補貼計劃下面嘅公共開支，即係包括港鐵啊、巴士啊等等噶嘛。咁如果我八達通本身係我本身嗰張卡係冇錢嘅，但係我入咗消費券啲錢落去，咁頭先你話擺落一個嘅户口入邊啊，唔會再分開噶嘛。咁我呢啲電子消費券係咪可以攞嚟搭巴士同埋搭港鐵咧？ 嗱系啊，因為咧，其實消費券咧個概念，佢係等於好似錢入咗去你個八達通卡度嘅。咁嗱，到時其實要等政府去公布個詳情，去點樣運作啦。咁但喺個設計上邊咧，咁其實佢應該都係佢已經有提過就會分開幾期去派啦。咁佢派完之後，咁我相信就話，可能譬如話啊，喺一個限期裏邊咧，就係你可以係用曬啲消費券嘅金額嘅，咁然後就再派下一次咁樣。咁所以就基本上就係話，市民就係需要知道就話，我譬如已經攞咗第一期嘅。钱其实我是需要几耐的时候是需要用了它的、然后就可以发放、可能是跟着就再看看它下一步是几时会发放等等这样、所以就钱你其实是都不需要特别去、 掛住咗係我要將佢分開嚟到去用咯。咁嗱，你咪當佢正常咁樣用。頭先提到，因為你用咗幾多錢咧，其實係可以咧，好容易咁去 check 得到嘅。咁所以你只係需要知道，哦，如果佢係有一個限期嘅話，咁其實係幾時限期前你用咗幾多錢，咁你咪可以有個預算，同埋係自己可以管理得到咯。 嗯，咁即係可能到時候都可以用喺啲交通工具，因為 可以可以，因為其實係冇分到嘅，即係個錢其實就等於係真係放咗落去你嘅八達通卡度，咁佢就係、是。整體去睇，即係你個銀包裏邊咧，譬如如果係即係裝滿咗3000蚊嘅，咁你就係照去用啦，咁樣咁嗱，可能一般市民咧都會用喺交通，亦都會用喺日常消費嗰度嘅，咁所以咧其實頭先提到就係咧，你可以好容易咧，可以好清晰地去 check 得到咧，其實你有幾多錢係用咗喺消費券度，有幾多錢咧係你其他一啲譬如交通，假設如果即係佢真係唔包嘅話啦，咁但係我相信等個詳情等政府到時公布咧，咁其實市民就可以即係好清晰，即係其實嗰個嘅情況係點樣噶啦。 嗯，但係譬如整體嚟講，譬如我入咗嚿消費券嘅錢。錢落去個户口嘅時候，佢扣都會係扣我消費券嘅錢啊嘛。因為我頭先嘅問題就係，譬如有啲商户可能真係佢知道我有消費券，咁先至俾優惠我嘅。咁呢一類就冇得話留翻消費券嘅錢係用喺個商店度，因為佢係咪都係扣咗户口八達通户口入邊嘅消費嗰嚿錢先？咁我嗰嚿錢就可能係首先就用咗消費券嘅錢先，就唔係你張卡本身嘅錢咯，係咪啊？ 嗱，唔會分嘅。所以咧，嗱，如果我哋有商户優惠咧，同樣啦。用户好簡單嘅啫，你唔需要即係諗得太過複雜嘅。咁、其實就係總之，譬如佢到時派咗，譬如假設佢派咗2000蚊喺裏邊咁先算。咁、你其實你2000蚊你可以去日常咁樣用啦，係咪？咁你如果係用喺商户度，譬如我哋有商户優惠，喺、某一個商户度，可能你去買嘢有折扣喎、 哦。 咁、你只係用八達通去俾錢就得㗎啦。咁你俾咗錢，其實就已經會俾到個優惠你㗎啦。咁、所以就係、是、唔需要就話唔係好似個概念上係話啊，我呢個消費券一定係已經指定咗某個商户，我先用得到。咁其實反而就冇一個咁樣嘅限制喺度咯。 明白。 咁即係所以你係可以當錢就派咗落去你張卡度啦。咁你個卡就你可以係用佢嚟到去正常去消費或者去交通嘅。如果你真係用咗錢，你咪再補翻落去咯。咁樣咯。 啊，最後我都想問一問啦，喺而家呢個消費券嘅計劃之下啦，你哋會唔會多咗針對一啲商户或者客户有多啲宣傳啊，或者吸引佢哋？有冇見到呢排都多咗一啲商户話申請你哋啲機啊咁樣？ 呢幾個月咧係多咗好多新商户嘅，咁亦都我哋嘅商户嘅種類咧，亦都係更加多元化啦。咁、我哋其實因為已經係我哋本身係有超過10万个嘅即係交通零售店啊嘅商户已經係用得到八達通噶啦。咁而家我哋講緊喺4、5月啦，特別譬如5月份啦，我哋其實都有超過3000个新商户去申請用八達通咯。咁、而個種類上邊啦，嗱，因為我諗可能一般市民都會覺得啊，八達通係咪都係用喺一啲小額消費或者係用？一啲可能是即係比較係可能係譬如食肆啊，各樣嘢都係可能係一啲快餐店啊等等。咁、其實我哋個商户嘅種類咧已經係擴闊咗好多嘅。咁係譬如酒樓啦、餐廳啦，近期尤其是咧有一啲譬如酒店嘅餐廳啦，同埋大型嘅飲食集團咧，其實都係已經係同我哋開緊户嘅。咁、再有一啲譬如電器用品嘅連鎖店啦、運動用品店啦，甚至乎咧珠寶店咧，其實都同我哋係開緊户咯。咁、所以我相信即係消費券其實即係令到所有嘅商户其實佢都想當然係希望可以市民用得到啦。咁亦都因為八達通其實全香港人都已經有啦，咁亦都相信係應該會係一個最多人可能係會選擇嘅，我哋用呢個消費券嘅其中嘅一個支付工具。咁所以我相信就令到呢樣嘢都鼓勵咗，亦都促使咗好多商户咧。如果佢未有八達通嘅話咧，其實係即係都想快啲裝八達通，咁可以方便到市民喺佢哋。到嚟到消費咯。 好啊，唔該曬李玉兒，多謝你嘅講解。李玉兒咧就係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營業及事務總監，講到電子消費券喎，5000蚊，而家唔知分幾多期啦，暫時未有詳情公布。不過話今個月稍後時間咧就會講噶啦，呢啲發放安排啊等等，四個嘅儲值支付工具商啊，包括就八達通啦、Tap & Go 拍住上啦、WeChat Pay Hong Kong 啦，同埋係 Alipay 嘅。咁啊，你又點睇咧 ？Alipay Hong Kong， 咁啊，你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講下。電子消費券啊，發放安排等等。而家電話旁邊有吳先生，早晨。 係啊，主持你好啊。 係。 即係我覺得就話政府派5000蚊消費券，咁當然我哋市民係即係舒緩咗我哋個經濟壓力啦，或者各方面啦，咁都可以振興經濟。咁但係一個問題咧，老人家咧佢哋八達通咁可以即係用到，咁但係咧我。有一啲傳媒訪問過啲舊式嘅街市咧，佢哋話例如魚檔嗰啲咧，佢哋話係唔會用噶。 咁即係同埋啲老人家未必識得用點樣去安裝各方面囉。咁、如果我哋就算我哋後生用支付寶呢都未必識安裝到啊。咁有陣時有啲譬如話有啲中年啊人士佢哋個經濟唔係咁好，都係用返舊款嗰種電話打入打出嗰隻呢，咁佢哋又點樣安到呢咁樣。另外一個問題就話佢可唔可以呢都好似早前呢屋邨辦事處啊或者郵政局啊幫呢啲老人家或者一啲唔係好識安裝支付寶或者各方面，佢哋幫我哋去教我哋點樣去幫我哋安裝或者各方面，比較方便到囉。如果咪真係唔識用嘅時候得物無所用囉。同埋就話八達通有啲地方譬如小店嗰啲電器鋪呢佢未必俾我哋用到八達通㗎，即係我譬如我而家我哋都唔知分幾多期，咁如果我哋想換個雪櫃，咁個雪櫃壞咗，咁譬如分兩期，咁得2000多元，咁咪未必買得到㗎喎。咁即係 可能自己補啲囉，嗰啲就嗰啲位置 即係自己補啲，咁即係經濟比較環境好啲就話可以補到啫，即係好基層好基層嗰啲，即係老人家或者佢哋即係屋企雪櫃都冇嘅，咁我想買個雪櫃，咁譬如話2000多，咁即係最細份量嗰啲都要成攬埋2000多-3000元咁。 可以分期付款囉，之前有啲討論。 分期付款唔知得唔得㗎。 Okay。 可唔可以分期付款？即係希望即係政府早啲落實話俾我哋聽，去分幾多期，同埋就真係能夠喺房署學下嘅辦事處幫佢哋去安裝，教佢哋點樣用咯。如果咪真係好搞咗好多唔方便嘅出嚟各方面咯。 好啊，唔該曬阿吳先生啊。咁啊，頭先就講到關注於老人家啦，譬如頭先講到可能未必識得用呢一啲嘅工具嘅時候，會唔會有啲人可以幫手咧？例如喺屋邨辦事處啊，或者喺郵局等等。先休息一陣。 截取每周世界香港大事精华，提供手语全译新闻，令香港成为无障碍城市。80年代开始，从无间断。 大家好， 时事摘录，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上午8点。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了，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温亦得， share 了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早前就話12至15歲嘅學生咧，都將會可以係接種咧伏必泰疫苗啊 ，BioNTech 呢一個嘅疫苗。嗱，嚟緊應該就會有更加多詳細嘅公佈啦。見到教育局咧，尋日就同一啲中小學嘅議會嘅代表咧係見面嘅。講到而家咧，即係除咗學生係可以12至15歲可以打疫苗之外啦，家長老師都可以一併打埋。嗰啲具體安排或者集體打針會唔會有多一啲嘅便利措施安排到學校啊去做咧，方便啲家長學生去打針咧？咁係外展到學校打，定抑或係即係可能係旅遊巴車啲老師、學生、家長去接種中心嗰度打咧？咁個安排係會點樣咧？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誉主席張勇邦校長，早晨。 早晨， 早晨，校長係咪話尋日都同教育局去見過面啊？有冇話討論咗即係具體打針嗰啲咩安排？ 其實都係局長喺電視台節目裏面都講過一啲嘅即係建議啦。咁就問翻我哋嘅意見。咁啊，尋日都有中小特嘅議會學校校長會代表嘅。咁我哋都俾翻一啲我哋自己嘅睇法啦。即係就方便學生或者係員工甚至家長去打針嗰啲建議，我哋都俾翻啲即係回應，就冇具體決定嘅，係啦。 是不是有傾過話，即係可能如果某間學校有外展隊去嚟打針嘅話，都要人數去到咁上下先可以啊？ 原則上就冇落實嗰、那個話、那個數字嘅，咁但係即係我哋都明白就話嗰個合乎個經濟效益啦，你安排咗，因為我諗打呢個疫苗咧，嗰、那個温度存放啊，又稀釋啊，其實需要好多嘅人手配套嘅，咁所以如果冇一定嘅數量咧，或者人數咧，其實都唔係咁合理，即係你譬如20人，你要動員嘅人可能都。仲多過接種嘅人，咁所以我諗呢個係有考慮嘅，係亦都我哋希望可以即係、可以一次過做多啲咯，係啦。 嗯，我見有啲報道話300個家長、學生、老師加埋要到呢個數先有外展隊。 呢、這個係有都有提及過嘅，咁但係呢個係係唔係具體嘅決定咧，就應該就未到最後，我哋都唔知啦。因為正如我哋小學咧，我哋得我哋話就得1/6係合資格嘅最多，因為六年級掹車邊咧，先至12歲啦。咁、變咗，如果佢淨係得一級嘅小朋友，就算再加家長，咁你一定會打個折頭啦，唔係個個都打噶嘛。咁所以我哋就都有個建議咧，即、就、係、是、我哋小學，即、就、係、是、我代表佢都發表個講過，就話啊，會唔會1至5年級嘅家長都受佢哋玩咧？咁樣佢哋。即係我哋俾一個建議，因為其實1至5年級打唔到嘛，但係你都係有受感染嘅風險，而父母亦都係有機會喺外間工作啊、生活啊、交通上都會感染噶嘛，咁啊傳翻俾小朋友，小朋友喺班房上就互相都會有感染嘅機會，咁所以我哋即係有咁嘅建議，既然如果有外展隊嘅服務人數係要多嘅，咁會唔會係6年級就爸爸媽媽嘅加學生，我哋嘅老師咁？另外再加1至5年級嘅家長都放埋呢、這個門券俾佢哋咧，咁樣咁我哋希望即係當局考慮咯嚇。 但係學校嗰個配套其實做唔做到嘅？邊有譬如講緊BioNTech 疫苗咁都要稀釋啊，亦都有啲嘅雪櫃冷藏，唔係一般家用嗰啲雪櫃咁啊，應該即係學校有冇呢啲咁嘅器材可以擺到咧又？ 應該就佢哋成個所以話個配套設施係應該佢哋提供㗎啦，咁就冇錯啦。學校亦都唔係間間學校都有適合嘅，咁我諗佢哋有嗰、那個要求係嘛，或者係甚至會唔會嚟視察咗？譬如啊我呢間學校呢個禮堂嗰、那個地方都可以喎、哦，咁咪做咯。如果有啲係小學一般，如果係舊式嘅小學，唔係遷徙之後嗰啲咧，都難嘅係嘛，咁所以都要睇翻。希望是可以方便到學校咯。 剛才講到話可能人數上面都要合乎嘅效益有翻咁上下先至有外展隊啦。如果真係唔夠啦，間學校可能儲極都係得幾廿個或100個咁，會唔會你哋同區幾間學校自己會組織埋呢一堆人，跟住去做一個嘅外展嘅打針或者去接種中心旅遊巴咁？有冇傾過其他方案呢？ 這個我們都有講的，有講笑啦，因為咁啱我們代表校長會小學兩個都在灣仔區嘛，咁我們就話如果我做學校聖雅各個禮堂都 OK 喎，但係另外嗰個學校代表我們又嗰間學校可能唔合乎嗰個要求，咁會唔會過嚟呢？咁我們有傾嘅，即係話如果容許可以咁做，而學校又可以安排到，我哋都即係探討緊唔同嘅可能性咯。咁另外就正如你話啊，真係有啲學校附近都冇一啲合適嘅校舍係可以到會㗎啦。咁就正話講啦，就係、是、反而係有好似牙科保健，其實而家都現行都係嘅，即係可以用車落去，即係落去接種疫苗嘅中心，然後就。按時間即係 book 咗一個特定嘅時期，咁就可以學校可以落去，咁呢個都係我哋都覺得係另一個方向咯。 而家其實老師啊、家長啊呢啲成年人都可以隨時係預約打針㗎啦嘛。今次如果係話即係連埋啲學生一次過可以打嘅，其實有啲咩誘因令到佢哋本身唔打，然後而家呢個計劃適合打呢？ 其實最主要我諗咧喺我成日都提嘅，即係學校同家庭咧嗰家校合作，大家講咗好耐咧。即係如果能夠喺學校同家庭形成一個疫苗嘅保護網，唔好講氣泡嘅麻煙啦，即係一個疫苗嘅保護網，因為正正我哋特別係小學生好多唔打得啊嘛。咁如果家長又肯打，我哋嘅老師又肯打，即係就哪怕有30%係真係唔打得，我哋有70%係咪都係合乎專家所講嗰個保護嘅效應咧？咁呢個相對我哋都係希望可以積極去推動咯。 但家長本身有冇聽到話有啲咩憂慮啊？其實 暫時冇，但係都係個別都係信心嘅問題啦。即係有好多時候二百幾萬劑裏面有個別有啲嘅個案出咗嚟，咁我哋希望局方啊，即係三個局啦嚇，負責打疫苗嘅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啊，或者係食衞局啊，同埋我哋教育局，其實都應該多啲揾專家嘅分析啦，多啲嘅回應，多啲說下啲成功嘅故事。即係我諗呢個需要係強化翻呢個無論係家長或者社會人。自己對打接種疫苗的信心咯。 而家諗住幾時打㗎？我見係咪話想七月就打咁樣啊？ 嗱，我哋期望就最好快啲嘅，因為咧學界即係都其實大家擔心個暑假裏邊咧，啲小朋友都四圍走噶嘛，即係好多活動噶嘛。其實佢哋嗰啲場地未必好似學校咁安全噶，咁所以我哋希望如果能夠早到嘅，即係喺市後好多嘅都有空間嘛，即係有啲甚至學校可能豁免啲試嘅時候，咁我可能就有空間去無論係到會啊，定話車落去疫苗中心去接種啦。咁希望到時就大家互相配合咯。 即係盡量都希望暑假做，因為如果開咗學就可能即係啲學生打咗針都可能要假噶嘛，譬如成人打完針都有疫苗假期啦，咁係咪都盡量希望暑假完成曬成件事？ 冇錯啦，因為其實都係越快完成越多人打係越好噶嘛，呢個係專家提供嘅意見嚟噶嘛。 但你自己預計暑假係咪可以完成得曬成個計劃咁？ 就視乎大家所有嘅配套同埋嗰個宣傳個效果咯。 有冇啲誘因可以做咧？即譬如成年人都有啲即係商業性元素高啲嘅誘因啦。喺學校可唔可以做呢一類嘅？ 咁即係要大家再諗啦。即係我覺得係有冇啲獎品啊、紀念品啊？既然打針都有口罩同埋有啲貼紙咁樣。咁譬如學生哥咁有啲有啲吸引啲嘅紀念品，即係都係一個當係再宣傳嘅方向都係好嘅，係啦。 OK， 好啊。同阿張勇邦校長傾到呢度。張勇邦就係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嚟嘅。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苹果日报报道，香港航空或者再有新一轮止血措施，有传港航计划裁减现时规模的一半人手，人数超过1000人，并且会在短期之内集中资源做货运。港航内部信件证实，公司将会作内部重组，指一些部门和职位或者会合并。而员工信又说，儘管有關公司已經通過各種的開源節流措施，包括無薪假期計劃和專供貨運業務，但是長遠來講無法持續。港航指出，未來幾日之內就會公布重組計劃，呼籲員工保持冷靜。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的報導就訪問了一位大約有4年年資的港航空中服務員，他說港航早前推出兩輪兼職機組人員計劃，員工可以外出做兼職，但是正職以7折支薪。第二輪計劃將會在這個月底結束，如果再要推出類似計劃，需要預留時間給員工參加，但是資方至今尚未公布有關消息，相信是準備裁員。他說資方應該先推出無薪假計劃，避免一刀切裁員。他又批評不少員工早前為了保住工作，冒住出現嚴重副作用的後果而接種新冠疫苗，但是港航現在有打算裁員。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港府即將公布下調至12歲學童可以接種新冠疫苗的安排。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天下午與學界代表會面，了解學校對接種安排的意見。有學界代表在會後透露，如果有學校達到300人願意打針和有儲存疫苗的配套，局方或者可以安排到校打針。經濟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5000元電子消費券有消息指最快下個月4日起接受登記領取，4間參與計劃的支付平台準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其中八達通卡有限公司透露，八達通和各商戶合作提供的優惠遠超於特區政府派發的5000元，並且計劃和機構合作交到長者使用八達通電子支付。 WeChat Pay Hong Kong 就透露，用戶到指定街市消費可以領取一共35元的電子現金券，大部分電子平台都免收商戶安裝費和手續費。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港台英文節目 The Post 去年訪問世衛助理總幹事，記者問到世衛會否考慮台灣成員的資格，被商經局批評 有违一个中国原则，并且遭到投诉做法偏颇，违反港台约章等等。事隔超过一年，通讯事务管理局认为投诉的理据不足，无需向港台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港台向通讯局的陈述就承认节目表达和处理手法可能令人错误理解和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通讯局就说有些事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工会就认为裁决是显示制作人员中立持平，职责管理层非以理服人，反而继续含糊其辞。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显示，低中高层公务员的薪酬趋势正指标都是负数。政府华员会和高级公务员协会事后都公开表示要求动身。据了解，行政会议今日会讨论上述事项。消息说，行会成员早前曾经讨论，虽然有个别成员持减薪意见，大部分人都倾向支持公务员今年继续动身，避免在抗疫期间打击团队士气。据了解，按以往程序，特首和行会在取得初步决定之后，政府会再听取工会的意见，预料下星期才正式拍板。是《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记者近日在各区杂货店购买五款粽叶，专家检验发现全部样本都含有重金属铅、镉和漂白剂，用来包粽、包糯米，并且长时间高温蒸煮，杂质和重金属会渗入粽入面。食物安全中心回应查问的时候表示，粽叶不是食物，食物法例并不适用。政论就形容食物安全把关机制犹如破了一个大窿。东方日报政论。 经济日报社评，随着接种年龄放宽，下调12至15岁青少年开打在即，港府有必要早作筹谋，一方面提供相关数据证明疫苗安全，另方面不妨考虑邀请人气偶像宣传推广，并且推出设立青少年需要的优惠，增加他们接种意欲。社评说，谷针策略要因应不同群族的需要，需要灵活又贴心，才能够事半功倍。经济日报社评， 成报的社论就讲到 ，Now 新闻台工程人员话遭到多名警员拳打脚踢，入禀法院向政府民事索偿，拖拉七年，踏入尾声阶段，双方突然庭外和解。审理案件的法官坦言，从来未见过在结案陈词的时候才达成庭外和解的协议。社论话，律政司或者已经察觉到最后的判决不利于己，于是乎接受对方的和解协议。又说社会对立严重，轻重必须审慎，切勿意气之争，浪费纳税人金钱和法庭资源。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就美国三议员近日乘美军运输机去台湾，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社评说，中国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上，绝对不会有半点退让余地。美国反华政客切勿再向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稳定。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就是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喺管道出口，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水街。 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车，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星河名居。另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在浸会桥面。佐敦道去海旁方向，近住连翔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弥敦道。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车龙就在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方向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的管道的沙田出口。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一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六月二号至三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六月四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 嘉宾纪文凤。 我就好惊个死字嘅，我由细到大都有个死亡恐惧症。我由六岁识到个死字翻嚟，就晚晚九点喊到十点，问佢大家死咗去边啊？跟住我只猫喺咩度啊？你喺咩我身边啊？问到都冇人睬我，喊啊，喊一个钟嘅。咁跟住冇人睬我之后，就收埋喺个心度，好惊啊！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2021年6月8日，电子消费券发放详情本月下旬公布，料七月接受登记。 新增七宗确诊，一宗属本地个案，感染变种病毒女生姐姐确诊。 唐英杰案控方要求新增交替控罪，法官批准。 匈牙利划就复旦大学在布达佩斯设分校举行公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BioNTech 伏必泰疫苗咧，嚟紧就嗰、那个接种嘅年龄门槛冇下降啦，十二至十五岁嘅学生都可以喺香港打呢一只嘅疫苗啊。头先同小学方面啊，张勇邦校长就讲到话，佢哋寻日都同教育局咧系见面啦，咁啊讲到一啲嘅具体安排，包括咧就有一啲意见提到，系咪都要即系可能间学校啊有达到一定人数嘅师生啊家长肯打嘅话咧，先至有一个嘅即系到校嘅打针服务啊等等。咁如果唔系嘅话，就会唔会系学校之间可能系揾一啲地方啦，然后或者再去接种中心度打咁咧？咁亦都见到一啲消息就预咧，就话普遍嘅中学咧，因为都系今个月啊六月考试啦，咁可能都要考完试之后先至系安排到个打针，所以都话最快可能都要六月尾咁样嘅。咁啊，政府发言人就寻日就回复就话系考虑紧唔同方案，咁啊详细安排咧就会系适时公布嘅。咁另外咧就除咗讲到人数方面系咪？到某一個人數先至有啲嘅到校打針服務之外咧，咁仲有就話啊，係咪喺一啲學校度都要考慮一啲疫苗嘅儲存啦、稀釋等等嘅問題咧？咁呢個之前咧，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咧都話係要考慮呢一方面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到有關於打疫苗嘅年齡門檻下降啦，咁仲有電子消費券，頭先同到兩個嘅儲值支付平台咧係傾過，包括咧係Alipay Hong Kong 啦，同埋係八達通卡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同一位咧。家长讲下咯，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家长委员崔日雄，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崔日雄，点睇而家话政府即系都批咗话伏必泰嗰、那个打针嗰个年龄去到十二岁就可以打啦？ 系啊，其实好嘅，多咗一啲嘅选择啦，同埋即系令到啲即系学生咧都觉得即系可以有一啲嘅保障啦，即系对佢嚟讲咧个准备啊或者各方面咧就会好啲咯。 嗯。自己本身家長嚟講，都係咪都願意覺得啊呢、這個年齡嘅仔女都適合打，或者會唔會聽到啲家長有其他嘅諗法啊咁啊？ 係啊，嗱，如果 即係我哋作為家長，我諗我自己都鼓勵嘅仔女去打嘅。咁但係就我就即係接觸身邊嗰啲咧，我又覺得唔係個個都即係接受啊。可能有時都擔心咧，或者啲數據上邊咧，佢哋未必會掌握得太多啊。咁就可能會有啲特別係喺嗰個即係風險上邊咧，有啲擔心咧，就會有多少保留都有嘅。 嗯，擔心風險係邊方面？即係一般嚟講，大家都可能覺得後生仔或者青少年可能未必有長者嗰啲長期病患噶喎。但係呢方面都擔心咧，佢哋都。 其實就而家我哋睇到咧，因為可能我就上政府網站咧，可能都係講咗話專家嘅建議啦。咁、如果我揾咧，就可能見到有啲嘅調查咧，或者啲研究咧講咧，就係話打咗嘅佢嘅保護率都相對幾好嘅，即係同冇打嗰啲咧就都會有保護。我諗呢個都係好嘅資料嚟嘅。咁、但係咧就可能即係而家數據唔係太多，可能都係攞到見到嘅可能千零二千人啦，即係個數字唔係太多嘅時候咧，就驚咧就會唔會有啲後生仔有啲可能對成個藥物嘅反應啊呢啲咧，可能都會擔心就話本來我仔都冇事嘅，下次會唔會有事咧？呢啲我估係會有個擔心喺度嘅啫。 所以你自己作為家長，又聽咗咁多家長嘅聲音，有冇啲咩建議可以做咧，或者政府可以做啲咩咧咁？ 係而家我諗係公布咗嗰啲叫做保護嗰、那個效能咧都好嘅。咁如果可以咧，就係喺個風險上面咧更加講得具體啲啦。譬如話已經做咗幾多個嘅研究，而係全部都係冇事嘅。咁我諗對家長嚟講會好啲。咁就起碼覺得唔會因為咁樣而導致個仔女有事咯。呢、這個我諗係我哋會緊張嘅地方啦。 嗯，因為成年人譬如吸引佢哋打針，成日都講一啲誘因啦。而家見到佢商界都提出好多誘因啦。你覺得對於家長或者而家去到學生可以去到十二至十五歲可以打疫苗啦，有冇啲乜嘢誘因提供或者講出嚟，起碼可以吸引到佢哋更加願意出嚟打咧？ 係如果係咧，我估對於學生嚟講咧，佢哋啲學生我見佢好多都好想去旅行啊、交流啊呢啲咧，可能都會有嘅，即係長遠啦，即係話可能你要去外地交流啊，你都係要打咗針先去得嘅，而係有啲係根本係啲地區嘅規定嘅，咁我諗都會引致佢哋都想嘅。 嗯，即係都係放寬一啲學校嘅活動啦，都係。 係啦，係啦，不過就如果係變成咗要翻學嘅條件咧，可能就會有啲反彈。即係啲學生可能都會覺得，點解會要逼我咁做啊？咁呢啲可能啲學生會有呢啲嘅反應啦。 嗯，因為呢個正正就係之前有啲講法啦，包括啲專家提到，係咪日後可能打咗針先至可以翻學面授？咁冇打針就未必得啦，可能要上網課啊、Zoom 啊嗰啲之類。呢、這個你作為家長係咪都頭先聽你講話個反彈大啊？呢個 係啊，即係覺得好似咁就變咗逼佢哋翻，即係逼佢哋打針，甚至乎咧而家講緊都話喺學校打針啊，這個、呢個咧我諗係方便嘅。但係對啲學生嚟講咧，佢可能就覺得你要好似要焗我哋打啊，即係總之係個監佢哋或者係勉強佢哋嗰個態度咧，佢就可能會有啲嘅反應嘅。 嗯，即係學生反而反應大啲，你覺得唔係家長？ 學生都會有嘅，有家長都有，即係我諗兩樣都有。我覺得而家身邊就算即係太太啊嗰啲，可能都會有啲唔同嘅睇法嘅。咁有時我哋都要諗辦法，大家即係可以傾得掂嘅情況底下咧，即係點樣可以保障到，亦都係有個責任喺度嘅。即係我哋點樣可以保障到身邊嘅同學啊，成個社區啊咁樣咯。 但因為而家成日都話即係所謂谷針啦，即係全城都希望快啲多啲人打疫苗咁樣。咁就係、是，但係反而話即係呢個唔係正正就係配合咗咩？即係如果一啲打針嘅學生可以就算有疫情第五波都好，都可以 係 面授課，咁冇得打嘅就真係爭啲啦，真係咁就可能上網課啦。咁呢個唔係更加係配合到個谷針嘅情況，吸引多啲人出嚟打咩？唔係。 我覺得如果一個鼓勵嘅角色咧，或者係一個我哋要教導佢哋啊，或者係講翻一個責任啊，呢個角度咧，我諗係好嘅。咁、但係如果係用一個半強迫咧，就我覺得可能而家啲學生都反，即係都反叛啊。咁、就係你越係要咁啦，佢哋越會抗拒啊，越係有啲不滿啊。咁我覺得都未必好啊。有時我哋啲家長咧叫啲仔女嗱、你要點樣做咧，佢哋仲會同你鬥嘅。咁所以有時我覺得呢啲位要點樣去順住去同佢哋去傾咯。 OK， 嗱，我而家咧就讲话，即系除咗啲学生打之外咧，连埋啲老师啊、家长咁一拼咁样，可唔可以喺学校啊或者接种中心打啦？這个，但我就想了解啦，其实本身譬如作为成人，老师又好，家长又好，而家已经可以自己随时上网预约打疫苗噶啦嘛。 系啊， 咁点解仲要一齐去打咧？即系有啲咩诱因要连埋个仔女一齐去打咧？ 系， 我就覺得個誘因就真係令到佢哋覺得想去同埋需要去咧，其實已經夠嘅。係同埋而家即係令到佢哋方便，即、就、係、是、我哋可以方便打到咧，其實都係好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一齊咧，就好似有少少就係話要好似勉強佢哋啊，或者係我都去啦，點解唔去啊？咁樣嘅情況咧，就可能會可能適得其反咯，即係可能佢嘅反應。 即係你唔贊成一齊去，反而係。 我覺得如果方便到佢哋一齊去，但就唔係一座好似監你喺學校啊，甚至乎老師睇住你情況底下。咁如果係即係每個社區都有一啲方便嘅地方，而係鼓勵到佢哋去咧，其實我覺得好嘅。 嗯，我見有校長你都提到話，除咗因為而家十二至十五歲嘅學生話降到可以打 Beyond Tech 啦，咁但係譬如小學嚟講就即係基本上得小六學生可以夠呢個年齡，亦都唔係個個夠添可能。咁但係小一至小五嗰啲學生未打得住，佢哋嘅家長會唔會都可以打埋咧？咁而家就有啲校長話，不如即係為咗多啲人可以一次一蘋果打，就小一至小五嘅家長都可以連埋一次個打啦。咁呢個又點睇咧？又？ 其實如果方便到家長又好，其實我諗作為家長唔一定喺學校嗰度打嘅。不過如果去到喺個社區度方便到打咧，我覺得係好事嚟嘅。 嗯， 即係大家都即係盡量去支持啊，同埋一個即係社會上面嘅責任咧，我諗呢個都好嘅。 嗯。但同唔同意？我見話有啲嘅報章消息話咧，如果真係要到校打針外展隊嗰只咧，咁就要每校咧每間學校咧至少300个人，即係除咗唔一定係學生嘅，連埋老師家長啦。你覺得有呢個人數門檻又合唔合理咧？或者每間學校要湊夠成300人又易唔易咧？ 係，其實就可能未必可能未必預計得到，咁但係亦都未必係咁容易打得到嘅時候咧。其實我都覺得可以係聯校，因為學校好多都喺附近嚟噶嘛。 嗯， 咁其實有時可能聯校啊，咁唔需要咁呢啲咁嘅門檻咧，可能就會好一啲咯，令到係即係便利到人咧。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會歡迎。 嗯。你自己有冇期望？如果真係打完針之後，啲學校可以放寬邊一啲學生嘅活動？除咗頭先講話係一啲交流團之外，或者學校自己本地嘅活動，有冇諗過啲咩可以點樣放寬法咧？ 一多啲可以即係聚集到嘅活動咧，甚至乎即係復課上面可以即係盡快可以做翻大咧。我諗呢個係即係大家都想嘅。啊！啲學生都想可以即係盡快見翻啲同學啊，即係有啲聚會嘅機會咯。 OK， 好啊，同阿崔日雄傾到呢度，多謝你。崔日雄咧就係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嘅家長委員嚟嘅。先休息一陣。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憑我獨門輕功，凌波微步，再加千里馬，論中橫萬水千山嘅速度。敢問江湖，誰能匹敵？ 啊！大俠唔該，謝謝。其实咧，车辘早喺先秦时期就已经发明咗噶啦，行走江湖仲边使用脚噶？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全新一季一年几集，同你畅谈海陆交通史。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有啲報章就話係咪可以湊夠至少300个師生家長可以即係都想打針嘅話咧，就可以喺學校有個到校嘅打針服務咧。咁呢個都係暫時都係一啲嘅報章消息啦。咁啊，政府嗰邊就話咧就考慮緊唔同方案嘅。咁啊，見到其實之前咧老師方面究竟打針嘅情況係點咧？教育局嗰邊咧就話有啲數據，或者截至咧5月初，全港2000几间嘅學校教職員咧，有大概咧18%嘅教職員咧係已經打針噶啦。咁啊，其後就話咧，另外有20几%嘅教師亦都考慮或者有意咧係打針嘅。咁啊，教育局方面啦，見到局長楊潤雄都話希望啲教師咧係以身作則係打針啦，同埋向學生咧解釋打針嘅好處啊。但各位家長又點睇，或者學生又點睇？而家有一個嘅考慮，有一個到校打針啦，同埋將嗰個必帶嘅即係接種嗰個年齡門檻咧，係12至15岁都可以打得針咧。你又點睇？1872311。電話旁邊有陳女士，早晨。 係啊，早晨啊，謝樂文。 係你好。 我自己就認同小朋友打針嗰個年齡啦。咁好多謝政府啦。咁如果咧，即係如果嚇去300人咁樣。咁揾間好啲嘅大啲嘅學校，咁而湊夠其他啲細嘅學校，咁啱啱好300人，或者超過300人，咁去嗰啲學校打咧就非常之好咯。即喺心理壓力上邊，係俾啲學生咧係感覺到冇咁驚嚇， 即多啲人冇咁驚，反而 多啲人冇咁驚，同埋個環境冇咁驚，同埋咧係打起嚟好輕鬆啊！即係你話打完可以坐翻座位啊，或者翻自己嗰熟悉嘅環境咁樣咧。咁嗰種壓力係冇嘅，我覺得咧係非常之好嘅。咁 最好就是聯校啦， 家長同老師一起打埋咧，嗰、那個壓力又少啲定多啲咧？你覺得？ 都好嘅，因為咧家長同老師即係話大家都齊響應咯嚇，咁、大家齊響應，咁呢一個咧就係公民義務啦，咁同埋咧係環境影響啊，即係好多人而家有啲環境影響係嚟緊嗰個心理素質唔夠，咁而家呢個環境影響用學校學生咁樣到會係辛苦啲，可能政府要花去到會，咁、 okay. 但係咧真係非常之好嘅。学生又开心，家长又放心。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讲到打针就话，即系一班人打，可能反而即系见到大家都打啦，那个压力又细啲咁啊。仲有何女士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早晨，阿武王，我都系想讲下八达通嗰、那个储值嗰度问题嘅啫。 嗯。 因为咧，我知道每日八达通咧系每日有一个限额用嘅啫。咁咧，譬如如果咧，佢講話簽帳啊，都可以即係消費啊咁樣啦。 嗯。 譬如佢可能一次過一碌。可能超過200蚊或者250蚊，因為我知道而家出邊好多嘅都有個限額啦。咁、過咗個筆數咧，跟住嗰個消費者咧，譬如想搭車啊，或者佢想做其他啲嘢咧，佢就做唔到噶啦。 嗯。而家我就淨係見到話八達通話個儲值上限就話由1000去到3000咯，每日嗰個又唔係好清楚喎，呢個就。 係啊，即係我就知道每日有個限額咯。咁如果佢講每日個限額，如果係定到咁低嘅話，咁係咯，佢一消費完之後咧，咁佢跟住可能。搭車啊，或者做其他啲嘢已經係做唔到，咁唔知嗌佢注意下呢一點咯。 嗯，但整體你係會點考慮啊？譬如有個消費券，用咩平台嗰啲咁？你 我都係用八達通嘅。 嗯， 我會諗到呢樣嘢咯，最 方便啲啊。 係啊，係啊。 嗯，或者而家係咯，即係而家佢話八達通都話，即係將佢係佢又未必分開兩嚿錢嘅，即係個消費券。 佢唔分，我就聽到佢話佢唔分，如果唔分就會有呢個問題咯。 嗯，好啊，唔該曬何女士講到消費券，佢自己點睇啊？仲有陸先生喺電話旁邊話，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我想問一下咧，政府嘅消費券分幾期發放咧？可唔可以話今期個八達通，下期就 V 叉，再下期就 Alipay 咁去分嘅咧？ 嗯，這個可能都要等政府稍後再公布，因為他就說今個月底就有些公布的，不過之前聽都沒有提出過這件事，這個就真的不太清楚了。你自己想這樣嗎？是的，沒 錯，這樣方便 一點。嗯，為什麼呢？為什麼考慮是什麼呢？就是你覺得不同卡有即不同平台有不同優惠還是什麼呢？ 因為可能不同平台我都會需要用到的。 嗯，你而家用好多平台㗎，因為我比較少聽話用好多隻嘅。 即係香港，我最主要用八達通嘅，但係內地會用 WeChat 嘅，可能。 嗯，但係佢主要而家集中喺嗰啲本地消費多嘅，內地嗰啲又未必用到。 如果得就最好啦，即係但係香港都會用到 WeChat 或者 Alipay 嘅，都會用到嘅。 嗯，咁所以而家你又想用幾隻？咁就如果淨係用一隻嘅話，你又接唔接受咧？又？ 都可以接受嘅，但 系 都幾隻就方便啲可以。 嗯，而家佢又譬如話分期數嗰度，你又點睇啊？因為而家話初咧就話分五期嘅，咁但係而家就話唔止一期，但係又唔知分幾多期啦。嗰個消費券5000蚊嗰度，呢個點睇啊？呢個 如果5000蚊分開幾期，咁啊真係可能即係每次可能得1000幾蚊，可能就都唔係咁方便咯。 嗯， 我覺得。 嗯，頭先同八達通咧講到話即係。佢一嚿錢咁樣去擺落去扣噶嘛，咁可能有啲都會用咗喺啲交通度。呢嚿錢你會唔會都用喺交通，定係真係喺消費嗰度用咧？ 其實最中意用喺交通度，我就本人最中意就係方便啲嘅。 嗯。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阿陆生同你倾到呢度。头先都有唔少听众有唔同嘅问题，关于一啲电子嘅储值平台咧，其中关于八达通等等啦。我哋节目咧都会将呢啲相关嘅问题咧交俾八达通，睇下佢哋喺设计嘅时候咧会唔会再考虑一下咁样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讲到消费券啦，亦都讲到疫苗嘅接种年龄门槛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10条，控告一名17岁少年同一名45岁女子，案件列。將會在今日下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啦，就系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车龙长啲噶，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咧，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呢一段咧仲系车多，排到屈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啦，佐敦道去海旁方向，近住连翔道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加士居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都长嘅，排到去九龙医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嘅支路车多，排到九龙面粉厂。咁喺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落去大围嗰条支路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美松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6月8日，电子消费券发放详情本月下旬公布，料7月接受登记。 新增7宗确诊，一宗属本地个案，感染变种病毒女生姐姐确诊。 唐英杰案控方要求新增交替控罪，法官批准。 匈牙利或就复旦大学在布达佩斯设分校举行公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000元电子消费券，根据之前政府的讲法咧，就系话七月开始登记啦，啲合资格嘅领取人士嘅，包括就系话过去一段时间咧，香港住嘅香港永久居民啦，嚟香港定居嘅新移民啦，但系就唔包括咧话外佣啦，嚟香港做嘢嘅外国人等等嘅，咁啊四个嘅储值支付嘅营运商啦，另外啲使用嘅限制就话唔可以用喺海外嘅消费啊、买金融产品啊、转账等等嘅，有呢一类嘅限制。嘅欢迎你打嚟讲下有关于消费券啊，有北先生早晨， 早晨啊，萧生， 系你好， 系我想讲下咧，其实咧，我发觉其实政府都唔系第一次即系咁样派钱俾市民啊，咁其实我唔系好明点解佢哋每一次派钱咧，其实每一次都系重新做一样嘢出嚟， 嗯， 每一次都系使一好大嚿钱去重新做过一个 system 或者一个 connection 咁走出嚟去过呢啲钱，点解唔做啊？点解唔去谂一啲长远啲嘅方法？將來如果市民同政府有一啲咁樣嘅譬如派錢啊優惠嘅時候，點解唔用一個方法去做咧？點解每一次都要嘥咁多錢去做呢？ 不過消費券係第一次嘅，之前嗰啲就係唔係派消費券啊嘛。 咁呢個就係佢個長遠個諗法係冇遠見咯，個政府係嘛？即係咁，你資訊科技處喺邊咧？咁你嗰、那個創新科技局喺邊咧？咁其實佢有俾應該有意見去俾佢噶嘛？咁同埋呢個即係電子消費券，其實除咗係派錢之外，我覺得一個好好嘅契機俾政府去推廣一啲新嘅電子消費模式啊嘛，係咪？咁其實咁呢個其實你要諗下應該點做，而唔係求其揾邊幾間我做到啦，我就做啦咁。但係而佢譬如以前抌咗好多錢去搞嘅，譬如 FPS 咧， 咁 FES 嗰邊咧抌咗咁多錢，點解又唔用咧？咁究竟佢想推廣係啲乜嘢咧？我覺得佢哋係完全冇方向、見步行步咁樣去做嘢咯，我覺得好差。Okay. 好啊，唔該曬，北山講到對於電子消費券嘅睇法，休息一陣。 你攞咗公共交通費用補貼未啊？ 係、哦，又到16號可以攞上個月嘅補貼啦。 補貼有效期係三個月，仲有啊，直到今年年底，只要每個月嘅公共交通開支超過200蚊就有得攞，上限仲加到500蚊。 知道啦，補貼喺港鐵站、指定公共運輸交匯處同碼頭嘅補貼領取站、指定便利店同超市，或者用八達通應用程式都攞到啊嘛。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中大医学院咧，另一个调查对于疫苗啊或者一啲诱因，受访者点样睇咧？中大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教授黄志生， 唔接种嘅主要原因咧，系睇到致命嘅副作用或者中嘅一啲嘅敏感，多重嘅诱因系一个几好嘅考虑，让我哋市民更加踊跃。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政府批准降低接种伏必泰 BioNTech 疫苗的年龄的门槛，去到12岁就可以打了。刚才跟家长就谈过，他都说听到一些家长都担心，即是怕说打完针之后可能对于小朋友身体可能会有些什么问题。不过都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究竟一些青少年打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呢？香港儿科医学院院长谢咏仪，早晨。 早晨啊， 谢 先生，大家好。 早晨，谢咏仪院长，头先就讲到话十二至十五岁青少年而家即系嚟紧多啲公布啦，话可以打伏必泰疫苗啦。咁其实你自己建唔建议话呢个年龄嘅青少年打疫苗嘅？ 其實我哋兒科醫學院咧係好鼓勵呢個年齡嘅青少年咧去接種嘅，因為咧喺外國嚟講咧嗰個疫苗嘅研究咧就係對呢班呢個年齡嘅青少年嘅效果咧係非常之有效，咁同埋咧嗰個危險性係低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就青少年嘅朋友啦都會接種，因為除咗可以保障自己之外咧，亦可以保障屋企人。 危險性低是跟成年人同老年人比，定係點樣噶？ 其實就冇特別高過成年人嘅，因為佢哋嗰個即係而家全世界咧就打咗數以百萬計嘅疫苗啦，當然係成年人多啦。喺青少年嚟講咧，其實好幾個國家咧都批准咗打噶啦，咁亦直嚟講咧都冇一啲好嚴重嘅即係不良嘅反應嘅報告咯。 不過呢個年齡層打針或者即係一啲少年啦、兒童咧打針嘅時候咧，有冇啲乜嘢嘅人士要特別注意咧？因為我見係咪佢哋譬如病緊感冒都唔好打住係咪話？ 係啊係啊，其實咧，我諗家長同埋青少年咧，就學生都會緊張。咁其實如果傷風感冒發燒啊、腸胃炎啦，我哋一般都唔會去游水啊、去打波啦，係咪？或者去跑步啦。咁所以咧，如果係有急性病緊嘅青少年咧，我哋都建議佢暫時等個病完全復原，過一兩個禮拜咁就可以接種噶啦。咁啲咩情況之下係唔應該接種咧？其實咧喺醫學嚟講咧，我哋就覺得主要係因為一啲好嚴重嘅敏感情況。咩情況咧？就係話有一啲市民啦、青少年啦，有一個好嚴重嘅過敏情況，譬如咧佢對一啲藥物啊或者疫苗咧曾經產生過一啲或者食物啦，產生啲好啲急性嚴重嘅過敏，譬如心跳正常啦、血壓低啦、呼吸困難啊或者暈啊、腸胃唔舒服啊嘅話咧，佢哋就我哋建議佢去做測試，如果係俾兒科嘅敏感科同事檢測過是證實他對那個疫苗即是復興泰啦、復必泰啦、或者他的成分是有即係頭先所講嚴重的過敏的情況是不適宜打啦。另外一個情況就是話市民或者青少年已經打了第一劑，而有頭先所講的嚴重的急性過敏是不適宜打。其他情況咧，就算青少年可能都有慢性病啊，或者長期食緊啲藥，甚至係食緊啲免疫系統的抑制劑咧，其實都適宜嘅。只不過喺個時間上咧，可能是要問一問佢哋嘅專科醫生，如果有啲好過敏的情況咧，頭先所講啦，我哋要 過敏科嘅醫生做評估咗之後咯，去俾個意見啦。 免疫系統嘅一啲食緊呢一啲藥嘅人士，通常係有可能係咩情況，而打咗針又可能會出現啲咩問題咧？ 嗱，譬如就腎病啦，或者類風濕病啦，或者癌症啊，或者有時啲長期嘅食物。即係腸胃嘅病咧，都可能食緊一啲我哋叫做免疫系統嘅抑制劑啦，或者啲生物製劑啦。咁其實呢啲可以話病人或者青少年啦，其實佢個免疫系統咧係可能令到佢對嗰個疫苗嘅效果冇咁高咁解嘅，但係就唔會令到佢會即係染到呢個病，因為嗰個疫苗咧本身係冇活性嘅。病毒的，所以不會引致病，只不過呢他們對疫苗的反應或者個效果呢是沒有預期中那麼好的，但始終都會有相當的保護力的。 我見頭先你話有啲過敏嘅情況，都要問翻醫生評估一下，做翻啲測試會啱啲。但我見咧，好似係咪話食物敏感呢一類又可以照打嘅，係咪？ 係食物敏感，睇下即係係咪多種食物啦，同埋嗰個敏感係咪嚴重咯？如果譬如好多時雞蛋敏感啊，可能出下疹啊咁，呢啲嚟講咧都唔需要擔心嘅。只不過如果佢食咗某幾種某幾類的食物或者多類的食物，而有頭先所講咁嚴重的急性敏感反應咧，就要做評估咯。其實濕疹啊、鼻敏感啊、哮喘啊係好常有嘅，細路仔甚至係食物敏感。如果佢哋一般嗰個敏感程度唔係嚴重咧，係都唔需要一定要經過評估添。 我見咧之前咪話喺香港嚟嘅，就話上年有一個十一歲嘅男仔咧，就係、是確診了呢個嘅新冠病毒啦，咁啊就話因為抗體而引起佢有個嚴重心肌發炎，就話差啲去到死亡嘅咁。其實呢個講到話抗體而引起嚴重心肌發炎，會唔會大家就會諗起啊？而家你打疫苗都會引起啲抗體喎，咁呢啲抗體又會唔會達至到有機會嗰、那個呢啲青少年係有嚴重心肌發炎，定係呢一啲好個別好個別嘅事件嚟嘅咧？呢個可唔可以講講？ 好啊，嗱，其實嗰、那個小朋友咧，其係一個十一歲嘅俄羅斯嘅小朋友，因為佢父母知經過呢一個咁嘅情況咧，佢父母都好希望咧香港人即係去打針啦。如果小青少年即係入打啦，佢呼籲大家去打針，因為佢唔想發起佢哋發生起佢弟弟上面嘅情形咧，發生起我哋青少年嘅身上。咁嗰、那個小朋友咧，其實唔係新冠一。確診的時候咁嘅病，而是因為身體嘅免疫個系統嘅反應，喺三四個禮拜之後咧，先至有頭先所講咁嚴重嘅病徵。咁蘇花即係有咁耐以嚟咧，就打疫苗啊，打呢個科興伏必泰嘅疫苗咧，係冇。即係因為咁而引起頭先所講嗰多系統嘅發炎症嘅。不過咧，就有一啲報道喺美國嚟講咧，都會話打咗一啲比較年輕嘅成年人，可能有多啲報道咧係有個心肌發炎或者個心嘅肌嘅酵素係提升咗嘅。咁但係佢哋嘅報告翻嚟咧，都話呢啲都好輕微嘅情況，同埋都痊癒嘅，所以個危險性咧就唔同真係染到嗰、那個。即係新冠肺炎而所引起嗰個併發症咁嚴重，即係爭好遠嗰個情況。 另外琴日都係同一個嘅小朋友嚟嘅，就話佢係感染咗呢個新冠病毒之後咧，有一個類似川崎症嘅情況出現，係嘛？ 係 嘛？ 就係呢一樣啦，就係頭先十一歲個小朋友嘅情況，我哋又叫做多系統嘅發炎綜合症啦，冇錯。佢嗰個病徵咧，同川崎症非常相似，就係即係眼有。發紅啊，身體出疹啊，口唇有腫脹，破裂啊，有個我哋叫做士多啤梨痢啊，同埋啲淋巴或有脹大，佢個病情非同埋持續發燒啦，情況都係唔穩定嘅，咁就甚至影響到血壓啊、心臟啊咁，個病徵非常之似，但係就唔係。川崎症，所以我哋叫類似啦。 不過講清楚，這個就跟疫苗係冇關係嘅，這個係純粹佢感染咗呢個嘅病毒，有一啲比較嚴重嘅情況出現啦。喺呢個個案嗰度， 係從來冇接種咗疫苗之後發生一個咁嘅個案。 OK， 好啊。嗱，你覺得即係政府而家喺啲即係青少年啊、學童打疫苗方面，有冇啲乜嘢係支援上面可以做嘅咧？又 嗱，我哋都希望家長同青少年啦、都會去即係。 接受呢一個疫苗。咁我哋都考慮到，當然如果學生啊、老師啊、家長咁，或者喺一個熟悉嘅環境，譬如學校接種會好啦。但係大家都知道藥物同埋疫苗咧，係需要喺適當嘅温度儲存咧，先至有效嘅。如果離開咗一個適當温度咧，可以令到藥物甚至係疫苗係完全冇效，發揮唔到作用。咁大家知道伏必泰係需要一個好嚴謹嘅温度嘅控制嘅。咁我自己幾覺得咧，就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安排到學校即係團體咁去報告報去register 去即係做 booking 啦，就去我哋嘅社區接種疫苗接種中心打是最方便，因為咧嗰度有曬所有配套，有曬醫護人員啦，有在場控制人流啊，同埋有嗰個文書啊、電腦嗰個配套。如果我哋要將呢啲所有咁多嘅嘢要搬去學校為譬如打一個下晝咁樣話咧，咁學校嘅行政方面係需要做得好多好多嘢，同埋咧就譬如就算特殊學校咧，我都建議咧會去接種中心打會好啲， okay. 因為有好多特殊學校都係有寄宿噶嘛。如果啲同學仔打完之後咧，可能有機會有微燒啊、爭口痛啊、攰啊、唔舒服嘅時候咧，咁、 okay. 我哋唔想俾得太多嘅工作同埋即係擔憂。起俾一啲負責寄宿嘅工作人員咯，咁同埋咧就喺接種中心，我哋頭先所講啦，有醫生有護士喺度，佢哋都知道好知道啲市民同青少年嘅需要啊，係做得一個好好嘅即係安慰啊，同埋睇到佢哋嘅需要噶。 嗱，即係我想問一問你有關於科興嗰度咧，而家佢哋嗰邊就話國家已經批准咗科興緊急使用嘅年齡咧係去到三歲就已經得噶咯，你覺得呢一個年齡又有啲咩要注意呢？ 我都要抱歉，我暫時都未有好多呢個方面嘅科學嘅資訊攞得到。咁但係我哋都會好似我哋睇伏必泰嗰個為青少年接種嘅情況一樣咁嚴謹咧，去睇翻嗰啲科學嘅報告同埋數據。咁喺適當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向大家講翻嘅。咁呢個我哋一定會即係配合翻就係最新嘅接種同埋即係可以俾細路仔接種，因為越多接種到咧，嗰、那個控制更加好。希望社會快啲回復正常，小朋友可以正常生活，翻返學校。享受佢哋快樂嘅 新兒童。好啊，咁啊睇下嚟緊科興嗰方面咧，會唔會提供多啲嘅臨床數據咧？第三期方面，好啊，唔該曬鄭永儀，同你傾到呢度。 兒科醫學院一定會睇佢哋數據。 好啊，唔該曬鄭永儀。鄭永儀咧就係香港兒科醫學院嘅院長嚟嘅，唔該曬佢。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喺無聲嘅歷史不止一種寫法。这本书里面我选其中一篇文章介绍，这篇文章讲述一本叫做《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肖史》的书。 《大不敬的年代》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副教授雷勤峰的著作，2018年台湾出版了中译本。毛星义走出痛史为题作介绍。晚清以来的中国充斥着败战、国耻、割据、苦难、悲痛，近代史经常被表述为一部血泪史，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亦都经常以痛苦为底色。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亦都记录了19世纪以来中国所经历的一连串创伤，强调历史遗留的暴力怎样宰制了现代文学的主题，近日将近代中国历史比作积累多年的一堆残骸。在这个主流的经验下，是否还有另类但是重要的体验呢？加拿大教授雷勤峰的研究指出，清贵民国还有一种喜剧化的表述方式，即是将历史当作一连串的笑话。笑和泪是硬币的两面，正如晚清文人吴简人既写了一部痛史，亦都写了一部新笑史。不见得因为有苦难所以不需要笑声，有时苦难甚至正需要笑声。 英文学术界已经出版的中国幽默研究讨论的对象主要是鲁舍、鲁迅、林语堂的作品，丰子恺的漫画和侯宝林的相声。 雷勤峰呢本书咧就用咗更多关于中国笑话嘅材料。喺附录里边咧列出咗从1900年到1937年出版嘅中文幽默笑话文集，有100多本书咁多。另外仲有漫画、电影、传记资料、学术著作、词典、广告等等野笑嘅出版物。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不敬的年代》，作者雷勤峰，由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电子消费券，讲打针嘅年龄门槛系下降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吴女士，早晨。 诶、hey, ，你好啊。 系。 早晨啊，啊主持。 系，请讲。 我想问咧，嗰啲你啲疫苗咧，既然到期咧，点解有冇考虑安排在囚人士打咧？ 嗯。而家我見程教主都有嘅，佢話俾啲自愿接種嘅在囚人士咧，係安排接種嘅話，會下個月開始咯。不過就話， 哦，下個月開始，因為新聞冇聽過咁樣。另外我想問啲消費券咧，其實有時可唔可以安排唔好一個月用曬咧？因為有時啲長者未必用得曬1000元咁多嘅喎，又唔可以保留下一期。 嗯，而家佢都未知嘅，未知嗰、那个即系每次发完每一期之后要用几耐嘅，你自己觉得要用几耐先至合适啲咧？ 唔系，因为佢上次报出嚟咧就话唔可以安排到下一期用啊嘛、一个月要用晒嘛，咁 佢会再有新公布，因为佢话今个月底嗰度，所以都要再睇 点。系啊，想反映下咯。 你自己咧，你自己倾向咧，即系每如果真系之前就话分五期，每期1000元啦，咁但系而家就话未必五期咁多，咁如果分几期嘅话，你觉得每期啲钱用几耐先够咧？你觉得？ 其实我想旅游一次过嘅、因为你如果一定要人哋限时间用晒咧，你只会要你啲人只会买晒啲柴米油盐翻屋企，到时又沤到坏晒，又系冇用。即系你一次过俾咗人哋，任人哋点样用，唔好限时间，咪即系俾得好啲咯。 但佢好似又想即系将嗰个消费嗰个作用啊，即系长啲时间啊嘛，咁大家长啲时间使嗰嚿钱啊嘛又。 系啊，但系就系、是、可以长啲用啊，但系你限住一定要用晒嘅，你有啲长者真系未必用得到噶嘛。你就算你搭车都未必搭到啦，咁样佢哋都系2元搭车。即系我会考虑佢哋咁样或者有时啲残疾人士嗰啲都未必话用得晒。呢一嚿咁樣咯，連埋你屋企人咁樣，係咯。 總之可能用嗰個時間長啲啦，就算分幾期都咁就好啲啦。咁啊，唔該曬吳女士， 唔想佢限嗰個時間就最好。 O K， 係咯 ，O K， 謝 謝你。好啊，唔該曬吳女士。咁仲有黎先生電話旁邊喎，早晨。 啊，早晨，早晨。 係，請講。 我想講下政府派嘅消費券點解唔益下我哋嘅長者重新派一張，咁啊可以永久用啊？长者而家越来越多啊！ 即系点啊？即系你意思，而家长者都有份噶呢个电子消费券？ 系啊，即系你重新派一张就唔使登记噶，系你政府独立噶。 哦，即系唔系喺啲电子平台度做，真系派一张实物一张咁样。 咁样方便到我哋，我哋啲长者有好多入咗好多资料噶嘛，佢又惊冇喎。 如果有人幫你入會唔會好啲啊？或者八達通你都用開噶嘛，係嘛？應該都係嘛？ 啊，唔使你重新派一張，你就係政府有咩派，咁都喺呢度啊。喺地鐵嗰度出嗰張啫嘛。喺長者嗰度嗰50元嗰度可以永久用噶啦。 會唔會行政可能仲耐啲啊？你整一張呢啲實物咁樣？ 唔會噶，而家好重複嘅咩？你重新八達通出嘅新嘅唔會好簡單啫喎。你喺地铁啊可以攞，喺嗰啲邮局又可以攞，咁啲长者唔使咁烦啊嘛。而家逐渐个长者多。 如果你真系用八达通，会唔会好？都比较轻易咧。如果又有人帮你登记， 梗系啦。你而家都系香港啲人用啫嘛。你嗰啲冇咩分别噶，唔使搞咁多拗教嘢。有咩費用？你嘥咁多錢仲麻煩啊 ！OK， 好啊，唔該曬黎先生。講到消費券，佢自己作為長者都覺得用一啲簡單嘅方法去做，可能會對佢哋會方便啲好啲咁啊。不過而家就話公布嘅詳情，就話今個月晏啲嘅時候啦，大家留意住啦。